奶的眼睛也吸湿破，看你拣句拣句都会不拣我，卖正版结果我都买到假货，你也不会不会喜欢我。黑到比要死更不好过，你看得到空气都看不到我，当我给我恋爱恋上多一课，我要恋爱恋爱，但谁知道为何世界剩下两个人，我也没有发现，太过尽力去爱人，注定要牺牲。百万人不怕一万，怕没人跟，得个吉翼要继续行，一块福地也没人跟，得个惨字应该心疼。到打劫都要打到我，试过打去警察局我都打错，永远恋爱恋爱不会找到我，惯了一个一个，但谁知道为何世界剩下两个人，我也犯众憎，这宇宙没有太阳，你仲要熄灯。看别人一拍即合，我没人跟，想进一步你向后行，黑过黑洞我是人品，想看悲剧不可眨眼。剩下两个人，我也犯众憎，这宇宙没有太阳，你仲要熄灯。看别人一拍即合，我没人跟，想进一步你向后行，黑过黑洞我是人品，想看悲剧不可眨眼。